家咧，我就將支麥咧交俾黃毓民，我哋嘅老班長。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首先咧，我要喺呢度同大家道歉。第一，我真係有眼無珠。我哋有一片善良嘅意願，希望社民連可以年青化，提早交班，結果所托非人。我要為我嘅有眼無珠向大家道歉。第二，我又要同大家道歉嘅就係喺呢個賭國第一次賭國嘅時候，我係反對賭國。其實嗰陣時賭國，如果我參與，佢已經玩完，所以就冇今日咁嘅事。所以我又要喺度為我自己嘅婦人之仁向大家道歉。第三。我都係要同大家道歉，就係我哋辛苦經營四年，創立呢個社民聯，喺2008年選舉打咗漂亮嘅一仗，五區公投又打咗漂亮嘅一仗，結果俾啲朋黨搞散咗社民聯。對我嚟講，呢個係相當痛心嘅事情，亦都辜負咗啲支持者對我嘅期望，所以又要同大家道歉。各位，我曾經講過，政黨只係一個工具，人民才是目的。在我在立法會就政改方案發言裏面，我都講得很清楚，我對這個民主政治有一個更高的期待。這是一個烏托邦，一個直接民主，政黨是發揮不到任何作用的，但這是一個很遙遠的理想。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權力欲植根於人性，所有政黨逢黨必黑的，我告訴你，我講過90多次，是吧？想不到自己就是逢黨必黑的受害者，是吧？但我們的想法就是，香港需要一個真正的民主派，香港需要一個真正的反對派嘛。我在90年代決穿了，你民主黨不是一個真正的反對派嘛，不是今天才說的嘛。所以我今天帶了一本《人民最大》的這本書出來。為什麼我要有這本書？五區公投實錄擺在這裡，包括你民主黨，你投共，你有沒有論述？你沒有論述的。我們整個五區公投運動的論述在這裡，第一篇文章已經講得很清楚，將民主黨在90年代開始港同盟和這個會點的時代已經開始鋪緊投共之路，他們不是反對派，所以我們才要組織社民聯嘛。你說我同你政見不同，是組織社民聯之前， OK？成立社民聯，大家有共識，這個是中間偏左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嘛。我們有個黨綱嘛，那本紅書仔，那本紅書仔寫得很清楚，我們的社會政策就是中間偏左嘛。中間偏左在個社會政策裏面反映到的就是要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私有化，反對外判，100%的民主，100%的言論自由，是不是很清楚啊？這個中間偏左立場，中間偏左的立場包括要捍衛公義、保護弱勢、制弱扶傾、義無反顧。我現在針對他說這個所謂左右政見不同，因為很悲哀的，你明白嗎？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來的，這種說法是吧？為什麼不同政見呢？不同政見你同我一起幾年，今時今日我們不要說聲討同君衡，我們對這個當權派這個倒行逆施表示不滿，這個應有之義。我站得出來遲啦，已經被他搞到周身痕了，已經是不是？ 由木蝨而家變咗唔係木蝨嚟嘅老鼠，走勢咬你啦已經係。所以各位，我哋唔係針對任何人，而係呢個社民連社民嘅旗幟不能倒下去。即係話一個抗爭型嘅政黨，一個制約扶京意義無反顧嘅政治組織，或者一面旗幟。一個爭取100%民主、100%言論自由的政治組織是不能倒下去。五區公投是共產黨的心腹大患，所以五區公投，我們推動五區公投的時候已經有心理的準備，是會遭受到鋪天蓋地的打壓。五區公投完成了之後，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於是香港的民主派正式分裂了嘛，對不對？這個已經是很清楚的事來的嘛。社民連在這個這樣的階段，五區公投完成了之後，新民主運動揭開了序幕之後，我們是不是應該旗幟鮮明做我們的反對派啊？ 旗幟鮮明， 我是不是更加應該旗幟鮮明追擊民主黨啊！ 追擊民主黨！ 追擊民主黨！ 佢哋話：我哋追擊民主黨就係民建聯 B 隊。咁民主黨支持共產黨嘅政改方案，佢就係共產黨 B 隊咯。我哋去揼共產黨 B 隊，有咩問題啊？我哋要還選民一個公道，票債票償。2008年投票俾你民主黨，你係堅持2012雙普選，冇得討價還價。你為咗呢個政改方案多10個位，你竟然可以放棄呢個路線圖，你可以放棄特首係冇篩選機制，你都可以放棄。所以大家真係要認真睇下呢本書，扯曬嘅，係咪？所以我哋都要將佢擺上網嘅啦，而家，因為個論述好緊要，唔好俾人去混淆是非。第三點我要講嘅就係，我對於黨爭真係冇乜興趣，但係同志們，今天我們再次分手，因為我要繼續往前走。我請了鍾祖康寫一篇文，這篇文放在最後的部分，這個是一個極為反中的人，他是反那些中國文化那種即很卑劣的部分，所以他寫了幾本書都很出名的，來生不作中國人。他幫我寫這篇文的時候，他後面有一個這樣的論述，即是證明這個人的智慧很高，我間中跟他通電話。他說公民黨與社民聯推行五區公投，結果無意地為民主黨搭建了一個千年不遇的與北京大獨裁者歡舞的平台，這可算是五區公投帶來最醜惡的意外副產品。對五區公投極盡破壞能事的民主黨已經在享用五區公投的果實，這不正是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個經典文章裡面說的情節麼？奴才天天就找人訴苦，聰明人聽了就給點安慰他，敷衍一下就過去了，但是傻仔就以為信以為真，就動手去拆那些泥牆搶救奴才，但奴才就說強盜已經在拆我們的屋了。最後奴才因為遍拆有功而獲得奴隸主的誇獎。他還有一段，他說中國的統治者就是很有能力將任何曾經無比嚴肅的人物變成一個笑話，司徒華就是。有時我不禁想，從中國人的履歷來看，誰敢說若干年後發起支持五區公投的公民黨與社民不也會步這批建設者的後塵。這個是中國人 最大恐怖之處。所以陶君能他有今天的表現，在鍾祖康眼中是意料中事。但無論如何都好，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在座各位個個都有份，今天我在這裡是懷著一個很複雜的心情，但我腦筋是很清晰，我個人所受的任何抹黑打壓我都是會處之泰然。我現在告訴大家，這班人可以無恥到利用選舉經費企圖去抹黑我們，然後令到公眾認為我們的錢銀不乾淨。我告訴大家，他不公布那個五區公投那個帳目還好，公布了之後他最有機會坐牢，因為他告訴那些錢我們報警的。有些我們報的選舉經費，我跟大家說，我們是 一個都不錯的，我們一錯就是 ICAC case， 我們報的每一張單都是有收據，你漏報一張50元的單據 ICAC 查你半年。好像我最近發生的事，就是我的夥計擺烏龍，攝了一張舊的他計錯數的那個單張入去，那個原本應該要攝那一頁26，但是就很詭異的，這個因為我的辦公室是中門大開的，不春入都可以入，所以有沒有人在玩東西就不知道。但是呢，我沒有簽名，又沒有律師見證，那個是不可以作實，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OK， 還有他現在公佈是210萬捐回來的錢，其中有100萬是我捧回去的，你老母現在叫我還錢。還有我的選舉經費，黨對我的捐助是3個最少，我要付的錢我付了給他們，給了4張票去，是不是？所以呢，即事實就在這裡，說多就無謂。你想我坐牢發夢沒那麼早，因為你買空殺死我就快，還更快一點。 OK， 所以大家，我真的很簡單說，其實不複雜的，即希望大家不要看了報紙之後你會擔心我會不會賴嘢，我們不會賴嘢。我們這麼高姿態去反抗共產黨，聲討這個特區政府，你有些稅務的問題啊，金錢的問題，你遲早啊，告訴你飛到天腳底都找你啦，對不對？我們更加謹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定不可以出任何的差池，除非你收工，這個道理是一致咁淺的。所以這個附帶跟大家講，最後我要講的就是，究竟我們要留在這一間已經即是破破爛爛被人搞到一劈屎的爛屋裡面呢，還是我們離開這一間爛屋？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OK， 我和大舊的決定就是，我們一定要退會。但是我都不会有任何不舍之意，所以大家都不应该有，是吧？我们的普罗政治学院已经注册有限公司，合法的，这个是 OK。 我们和大舊现在准备去买校址 OK。我們會開辦一些一年的課程和一些短期的課程，是全面推動這個政治教育。這個是未來這一年我們要籌備，希望在今年的年底，我們第一期的普羅政治學院的政治人才訓練班就可以開課。 都有個打算，是全心全意搞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將社民連交俾陶君衡。當初就係、是、個睇法就係我哋有三個社民連分成三個部分，一個係社民連嘅行委會，一個係立法會黨團，另外一個就係普羅政治學院。因為我哋認為任何一個政黨組織訓練文宣係最緊要的，我哋嘅組織係好弱嘅。希望呢班年青人當呢一頭家，可以吸引多啲年青人，令到社民連發揚光大。我哋喺立法會實踐社民連嘅抗爭嘅政綱，繼續同呢個特區政府抗爭。另外搞一間黨校培訓人才，提升啲年青人嘅論述能力，唔係淨係示威嗌口號抬棺材。呢個係我卸任主席嘅一個理想。好啦，第一部分個黨俾你搞散咗，咁我哋黨團三個又有個長毛，面目模糊，剩翻義子 ，OK？ 跟住就唯有集中火力係搞呢一間普羅政治學院。另外就係我哋同選民力量前線同埋神州青年服務社啲泛藍嘅朋友組織咗一個聯盟，將會啟動。呢、這個叫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將會喺四月開造勢大會，大家理唔理？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唔係一個政黨，人民力量係一個號召香港人支持真正嘅民主，對抗特區政府，對抗北京嘅極權主義。同埋，我哋要追擊偽民主派嘅一個策略性、階段性嘅合作夥伴。我哋喺2011呢個區議會選舉，要佢哋呢班偽民主派票債票償。 票債票償。 人民力量萬歲！ 大家要參加呢個人民力量嘅所有工作，好唔好？ 好。 我哋四月就正式會啟動，我而家同大家宣布。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政黨，將來要唔要組織一個政黨？我哋再從長計議，因為經過前面舐咗一鋪之後咧，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好小心，啱唔啱啊？係咪？但係大家放心，我同大舊同所有我哋嘅支持者仍然係立場好堅定。今日見到有咁多人嚟，我是非常之感動。大家有留意我做節目，留意我講嘢就知道，我哋有成日強調人民最大。鬱敏冇大家的支持，我冇辦法企喺呢度揸住個麥同大家打氣，同自己打氣。 好重啊！ 我受到所有嘅打壓都係好小事。因為我要交代的是同我的支持者，我不是同你社民連交代，我是同支持我的人交代，啱唔啱？因為大家見到社民連咁樣好心痛，大家想知道老幫主有咩去向，係咪啊？今日就俾大家個交代，我係決定退出社民連。